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克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上一集中，舒姐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在她家孩子说出爸爸马上就要回来的时候，舒姐决定自己亲自去海滩边寻找，不过她要委托我来照看彤彤。我们再次把视线放回胡依依这边的进程。就在发现那个恶心的林老板雇佣的私家侦探跟踪的第二天，依依发现舒女士和彤彤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一开始依依认为他们又回乡下的老家去了，每年舒女士都会带着彤彤回乡下老家一次，大概都是在这初夏不冷不热的时候。可这么多天还不见他们回来，依依开始有些担心了。舒女士和彤彤作为依依的对门邻居，是依依在上海仅有的朋友。记得当时姑娘刚搬来，他们全家就过来串过一次门。舒女士在银行里搞人事管理，热情开放。她的丈夫霍大哥是上海大学的一名古生物学讲师，话不多，有些书生气。他们的孩子彤彤那是很乖巧可爱的，真是幸福的一家三口。可是仅仅一个月之后，有一天早上，霍大哥却突然离奇失踪了。舒女士全力找了大半年都没有结果。虽然徐少校一再叮嘱要依依平时尽量少与外人接触，但依依还是经常去舒女士家里坐坐。一是出于同情和关心，毕竟大家是门对门的邻居，舒女士在上海也没有别的亲人，况且刚搬过来的时候，舒女士经常过来嘘寒问暖，问生活习不习惯，是否需要帮助等，那是一个很热心肠的人。如今他们家里出事了，自己总不能不闻不问吧。再者，舒女士和彤彤也肯定不会是坏人。第一次与舒女士交谈的时候，被问起自己的家庭，依依便简单地回复她早已起草好的故事，是这样说的：老家在青海，半年前爸妈在一场空难中遇难，家里只剩下她和爷爷两个人相依为命。爷爷两个月前退休，退休前是当地一所大学的化学教授。由于受父母突亡的打击，同时也由于自己一直体弱多病，依依休了学。做古董生意的舅舅担心他整天闷在家里对身体不好，同时刚好这里有家小店没人照应，就把他和爷爷接来上海，让依依帮忙看着那家小店。店很小，生意也上了正轨，不累他也就答应了。这里的房子比较大， 舅舅知道爷爷在实验室里待了大半辈子，还在这儿给他弄了一个小实验室，平时爷爷可以在里边做做自己喜欢的小研究，所以爷爷也愿意待在这儿。既然说到了伤心往事，舒女士自然不会多问，懂得适可而止是她的教养。舒女士的儿子彤彤很喜欢跟依依阿姨玩，他爸爸失踪之后，依依阿姨就成为了除了妈妈之外唯一的朋友。小孩尤其喜欢吃依依阿姨做的饭，几乎成了依依家的食客。依依和胡博士也很喜欢彤彤过来跟他们一起吃饭，有一个小孩子热闹。彤彤很聪明，很听话，遇到什么不懂的问题就问依依。由于胡博士整天待在实验室里，又以危险和有辐射为由不准任何人进去，彤彤的好奇心急剧的膨胀，他经常对依依说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上大学就像爷爷一样天天做实验当科学家。那一天，依依终于忍不住给舒女士打去了电话，才知道原来彤彤已经住进了医院。依依连忙关电赶去医院，进到病房，只见病床上的彤彤已经成了小光头，这头上还缠着雪白的绷带。坐在一旁的舒女士面容憔悴 呀，舒姐，彤彤这是…… 依依一脸的担心与疑惑看着彤彤问道。舒姐答： 周一早上送彤彤去上学，在你家古董店对面的茶馆里吃早餐的时候，他不小心摔倒受伤，然后被一位好心人送到这儿的。在对面的茶馆，周一那天我在店里呀，怎么没看见呢？ 对此舒姐没做任何的回应。 啊，我记起来了，那天早上肚子不舒服，我可能在洗手间，您这么一说，我记起当时好像是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 依依说着走到病床的另一边坐下，轻轻握住彤彤的小手。 彤彤睡着了吗？被送来之后一直这样，医生说可能伤到了神经。啊，这么严重啊？ 依依用手心扶着彤彤的小脸蛋。 那现在怎么办啊？彤彤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啊？不知道，目前医生也找不出病因，只知道是大脑受伤引起的，给不出针对性治疗。我准备明天带彤彤回家。回家？这么快就回家啊？是医生说的？ 舒女士点头。彤彤伤得这么严重，可舒女士不是很担心，这到底是怎么了呢？依依有些不明白，难道她这几天一直陪在这里太累的缘故吗？ 舒姐，那我明天过来帮您吧。哦，不用了，没什么东西，上次帮我的那个好心人会过来的。哦。 依依摸着彤彤的额头，瞅着她的小脸蛋直摇头。 老天真是残忍，他怎么忍心让这么乖的彤彤遭受这么大的打击啊？ 这个时候，依依明显感到了有视线在他身上游移，他随即向病房门口望去。没错，是有张脸正贴在病房门的探望口后面，直直地看着他。被发现之后，那个人并没有躲开，反而是推门进来了。一看到他，刚才一直面容憔悴没什么表情的舒姐突然就来了精神，好像与他并不陌生。舒姐站起来向那个人道歉，说是不是自己糊涂了，说错了出院的时间。那个人忙说没有，下午刚好没事过来看看。然后他接着问彤彤怎么样了， 舒姐这个时候好像怕被依依听到什么似的，特意走近他，轻声和他交谈了两句。原来这就是舒女士刚才说的那个好心人。舒姐介绍说这个人叫秦一刀。一开始依依还以为是一二三的一，刀剑的刀，这个秦一刀。后来这人走之后问舒姐才知道是哪两个字，竟然还与自己的名字有一个字相同呢。依依对这位好心人的第一印象还不错，话语不多，不像是个油嘴滑舌的人，刚进来还主动替舒姐抱彤彤上厕所，很小心体贴。这位好心人只待了很短的时间就走了。晚上依依回到家里之后，突然记起来什么，急忙找出昨天徐叔叔传真给他的那张照片。没错，就是他。舒姐眼里的好心人，原来竟是昨天跟踪他的那个私家侦探。难怪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就感觉有些眼熟呢。 虚伪的家伙，演得可真好，还假装不认识我呢。 依依心想着，他马上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徐叔叔。徐叔叔特意交代过，以后不管事大事小，只要觉得有异常都要及时跟他说，而且今天的事儿也实在太巧了。会不会是那个恶心的林老板还没死心，采取了迂回战术？徐少校了解后立即着手调查，很快就搞到了那个私家侦探给林老板的交差报告以及林老板的回馈信息。从这两份材料来看，可以确定林老板已经对依依彻底死心，这件事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个私家侦探与舒女士母子的相遇发生在向林老板交差之前，所以只能说纯属巧合。不过这个巧合也令徐少校有些难以相信，他请求田将军的指示。田将军知道这一情况后也有些惊讶，不过从目前来看，这一事件与依依确实没有关系，也不是那个私家侦探接受的公司任务，只是突发事件，他的个人行为没有理由加以干涉。干涉过度，万一引起了他的关注，反而不是好事。所以田将军只是让徐少校叮嘱依依以后尽量避免与那个私家侦探接触。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舒女士和彤彤回家之后，依依每天从店里回来都要去舒女士家里看看彤彤，有时晚饭做了好吃的也给舒女士带去一些。一次舒女士突然问起她， 哎，你觉得上次在医院遇见那个秦一刀怎么样？ 舒女士突然这么问，依依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啊，什么怎么样啊？就是他给你的印象如何呀？ 依依心想，那个私家侦探曾经助纣为虐，现在虽然帮过舒女士，也绝对好不到哪去。 嗯，他是干什么的？啊，私家侦探，这在国内还算是个新兴行业，也是个不错的工作，收入也不低，跟他在一起每天还可以听到各种原创的有趣故事呢。 舒女士可是一副游说的口吻。听到这儿，依依已经知道了舒女士的意图，她撇开了舒女士的问题，接着话道， 她帮助你不会另有所图吧？ 哎，不会，和她的相识绝对是偶然，后来她接我和彤彤回家也是我事先叫他的。放心，舒姐干的就是人事这一行，不会看错人的。 依依不知道要不要把这个私家侦探曾经跟踪过他的事情说出来。 舒女士催促道。 哎，快说吧，对他印象如何？ 一般吧，不好也不坏，就如同在大街上随便遇到的陌生人一样，现在啊，连他长什么样都忘了。 舒女士无奈地摇起了头，就像面对一个不开窍的孩子。 现在这社会啊，真正好心肠的人太少了，只有真正好心肠的人才。 哎呀，舒姐，你不会是在给我物色什么对象吧？我现在可不想，等彤彤的伤好了以后再说吧。 依依赶紧堵住了舒女士继续说下去的嘴，说完就赶紧跑回自己屋里了。依依拿出那个私家侦探的照片，重重地摔在桌子上，然后用茶杯把它狠狠地压在杯底。 你这个虚伪的家伙，又想做什么坏事呢？ 我这边答应舒女士提出的要我帮她照顾彤彤的要求之后，时间已经很晚了，我起身告辞。从舒女士家里出来的时候，刚好见对面杨飞正站在家门口，看不出是刚从家里出来还是正准备开门进去。出于礼貌，我朝他点了一下头。他看着我迟疑了一秒钟，然后立马板下脸推开门进去，啪的一声重重地把门关上。那个情形就像我刚才做了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错事似的。 我心想，这怎么了？我也没得罪这小姑娘啊，难不成我跟踪过她的事儿被她知道了？ 我又从头捋了一遍过程，应该不会呀。我对自己的跟踪技能是很有自信的。一楼大厅大门正上方那个长筒状摄像头正俯视着整个大厅，担心又吓到鲍老太，我以每秒一米的速度缓慢地从值班室窗口走过。这时老太已坐在老爷椅上埋头打盹。从楼里出来，此时的健身广场上已没有了人影，没有风，秋千静静地停在那儿，一丝晃动也没有，就像一幅透着伤感情绪的静物素描。回到住所已是11:01，我匆匆洗完澡，裹着浴巾躺在床上，正准备试着想想舒姐的丈夫3年前突然消失不见的几种可能时，睡眠再次没有给我时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我从现实中截了去。梦境海蜇一层覆着一层，已没有任何足够我避开的空隙。我闭着眼睛以自杀的心态猛冲过去，只感觉浑身一颤，一阵猛烈的剧痛瞬间侵占了全身，然后我便像中了弹的大雁，掉入茂密的树冠，被树枝一层一层地绊着，左翻右滚地掉下去，最后落在洞里的地上时，我都没意识到我已经落地了。就像在滚烫的麻辣油里边泡了3天3夜，身体所有的感觉全部消失一样。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发现洞中央的架子不见了，老人也消失了。好久不见的概念女孩却出现了，正盘腿坐在不知是东南西北哪一方的洞壁脚下。她的腿上方摆着一张4条腿的小矮桌，桌上放着一颗头骨。概念女孩双眼紧闭，右手附在头骨顶上，精神穿过她的手掌。我赶紧忍痛跳起来飞了过去。我停在概念女孩的身前，有一些激动。 你好，好久不见呢。 你好， 他淡淡的回应，好像我只是个陌生人。我不免有几分伤感。我打起了精神问道， 这是那个日本女子的头骨？ 精神之门打开了吗？ 是的。 依旧是没有掺杂任何感情因素的语调。 主人公是日本的一对青年男女，这是那个女子的头骨，男主人公是位军人，时间是20世纪40年代初，地点不确定，内容现在只知道有战争。 既然精神之门已经被打开，怎么地点还不确定啊？ 上次老人告诉过我，打开精神之门就是确定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 因为战争，他俩的故事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 哦，那什么时候可以读出里边的具体内容呢？ 可能下次，也可能下下次。 我点了点头，不再打扰他，希望他能早点把这对日本男女的故事读出来。静静地停在概念女孩的左肩上，我想起现实中的事情。在现实中，今天我终于弄明白那个发烫的头骨选中我的目的了，就是帮助舒姐找回她失踪了的丈夫，也就是那颗头骨的主人。这个任务对于舒姐和彤彤来说是最重要的，比外星人入侵地球还要重要。 第二天上午9点刚过，舒姐来到我们公司，她穿着白色中跟露趾凉鞋，深褐色的瘦腿裤，浅灰色长袖 V 字领衬衫，头发在头顶偏后的地方扎起来，像松鼠蓬蓬的大尾巴，左右耳垂上各挂着一个深红色的心形吊坠，脸上画了淡淡的妆，时尚优雅气质，再加上眼角一丝淡淡的忧伤，是50岁的男人遗憾没有早20年遇见的女人，是30岁的男人想去接触的女人，是20岁的男生想去约会却又心存胆怯的女人。屯 Sir 这个大忙人竟然亲自接待了舒姐，舒姐说明需求之后就点名要我接手这个案子。屯 Sir 略表惊讶，问他从哪儿知道有我这么个人，为什么要选我。舒姐说这是朋友推荐的，屯 Sir 没有再问。批捕的任务保密级别低，客户对某一个侦探的工作满意向别人推荐也正常。我装作很荣幸的样子，把舒姐请进了我的办公室，屯 Sir 从始至终都陪同在旁。郭姐不在，屯 Sir 在办公桌对面他的转椅上，舒姐坐在办公桌右侧的高脚无背凳上。老大在场，我们只得认认真真地把戏演下去。我打开了工作簿，从笔筒里抽出一支削得正好的铅笔，用拇指肚确认一下笔尖的粗细，然后要求舒姐详细介绍一下她丈夫的失踪过程。这出戏已经开始演了，在演了这出戏之后，我就算正式接手这个案子了。舒姐要怎么配合我演这出戏呢？我之后又要怎么去帮舒姐来照看彤彤呢？请您继续收听《特情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情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情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